醉，他在那天子的一堂，心似我游魂，面养灵魂，难说是不认，举欺君之罪，又不敢应承。欲知其将，金莲水灯下刁蛮，强不奔寻大英雄，眼望城头连叩首，说臣妾是凡间兵，我是虚拟之妻。等到将军征东 差人进了北京，听人说他犯罪得了职了，回了故里，膀胱发作，负了流民。小妇人在帮军殿上曾穿过，三年忠孝守贞洁，二十年来故地不同，尽闻得将军随驾来征西夏，才晓得国袍夫主是隐姓埋名，因此上带领着娇儿寻夫人，夫人千辛万苦受，冷雨凄风，我皇爷要问以何为凭证，有儿夫他那亲笔隶书作证明，闲人奏罢将遗书取，英国公即领军服西上城，唐王爷与群臣大喜，把遗书看明，在一旁喝坏了那中东的虎将啊，跨海的英雄啊，他的心似过滚油烹啊。 你多听真。樊金定闻听国袍不肯相认呀，软雀雀地想去呀，坐在崖旁，无奈闲人将身站起，退了两步，手拉起襟，又沾了沾泪痕，急切切眼望重头，秋波漫过，地茫茫，魂凝城上，这雨寒淋身。你们那不是不好，只瞧得魂惊焦酸，柳腰多软了，为人而负，难怪了。

当初患难的根本源流，我为你受苦受难，做了20年的梦倒丢了，无姓无名半辈子休，你爸那夫妻苦的人轮圈的丧尽，我和你是欢喜的冤家，恩爱的仇。薛仁贵，你那头上有青天呐，家人捕鱼樊金鼎，一腔怒气吐住了咽喉，哽咽板上哭声父母，我的爹娘啊，你们无主意，生生的断送了你这苦命的丫头，哭罢饼正经真光鬼，有恨无泪不住的叩头，说薛平了，天理良心全都好，樊金鼎棒奏欺君我不周，小妇人不给天朝丢体面，敢讲铁胆陷龙楼，只求爷好好看待婆袍将，但愿他辈辈为官代代封侯。樊金鼎站起身行朝后退，响一声手摇雨柄见亮无钩，大叫道狠心的薛礼，狠心的薛礼，列贤人全结禁地，此文言红这一回，樊金鼎魂断城楼下，一片冰心射斗牛，大爷天地秋，锁阳草木愁。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白派京韵名家赵学义先生演唱的一段《金定骂城》。下边呢，咱们换上一个流派，请上洛派京韵名家陆以群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京韵大鼓作品《红楼梦》中的故事《寄晴雯》。 心的话儿提 叫你去做事啊。